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嚟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啦。今晚我嘅题目咧就系人与人斗乐无穷啦。咁啊，上个星期我哋讲咗好多有关灾难嘅话题啦，尤其系前现代嘅时候，种种悲怆嘅故事啊，种种因为疾病啦、天灾啦而引起嘅人类嘅大嘅一次嘅死亡。咁我哋今个礼拜点解继续讲呢个话题呢？就系翻去即系近现代嘅时候啊，好多嘅科技有演变啦，有进步啦。咁譬如话我哋面对住好多疾病嘅问题啦，咁我哋有抗生素啦，我哋有现代嘅医疗嘅体系啦。咁啊，面对住饥荒啦，我哋有雪柜，有粮食生产嘅革命，我哋有好多嘅粮食生产，而家已经跟得上好多人类嘅增长。咁我哋面對住啊，又有可能距離嘅問題，我哋有高速嘅汽車，有好多唔同嘅交通工具。面對住夜晚限制我哋有電力，有日光，種種問題。太熱，我哋有 冷氣 空調，種種嘅問題。好似我哋心目中或者人類寫嘅大同世界，已經係降臨喺我哋度。咁但係係咪咁咧？咁所以今晚我哋四位咧，繼用大家講就係人與人鬥樂無窮，面對嘅可能係。人咧可能先系各种问题里边咧最关键嘅要素。 我一谂咧，如果突然之间有个人喺中世纪嘅欧洲，去到二十世纪初嘅欧洲，可能佢吓咗一跳嘅。即系虽然可能佢带啲病菌过去，或者受唔住嗰啲，即系佢冇抗体嗰啲病菌咧，应该好快死嘅。如果要穿越，咁但系个问题系你见到咁样一个社会会，即系应该好开心啊，或者如果真系能够可以生存到落嚟嘅嗰个，你谂下，可能喺中世纪大概14世纪左右。嗰、那個即係生存嘅時間，每個人嘅生存時間大概嗰、那個預期壽命係40歲以內，30多歲。咁啊，你如果讀完中學，咁已經死咗一半嘅朋友，咁啊，因為20歲以前可能有一半人已經死咗啊，咁然後你可能去到40歲就得幾個，即係冇乜 friend 嘅呢一班裏邊啊。咁即係一個咁樣嘅一個世界嚟噶嘛。咁但係突然之間去到我哋即係喺20世紀，咁大概1950年代之後，哇！原來唔同曬啊！即係我哋人均預期壽命可能去到60、70，咁我哋點樣去思考我哋嘅未來啊？咁樣成個影響都可以好大。 當然嗰個思考未必係話我哋中年去到60歲啦，即係未必係咁嘅，即係都人類可能嘅自然壽命都有極限嘅，即係120歲起跳都可能我哋眼見都未必見到嘅，即係人類可能 未來 好似好接近， 但係平均壽命嘅意思即係大家都係過到自己應該有嘅壽命，冇咁多天災，冇咁多意外會死亡，冇咁多戰爭，咁的確係事實。 嗱，所以20世紀係幾美好嘅一個時代，我諗下。 因為你睇到就係咧，當時即係去20世紀時期，其實我哋好多嗰啲防疫針開始發明咗出嚟，咁我哋其實有好多疾病已經係。我哋好似覺得已經係一定會絕咗跡，譬如你天花啊、麻疹啊啲咧，你而家你係有咗防疫針嘅啦嘛，肺結核啊啲，其實已經真係死少咗好多啦。其實肺結核好簡單嘅疾病就係喺戰後嘅香港都令到香港係一個死咗好多人嘅一個疾病嚟嘅。咁但係因為後尾有卡介苗，打咗卡介苗之後，我哋可以即係免疫咗。咁所以我哋其實新生代嘅話，其實肺結核呢個名詞咧已經係變咗一個好新鮮嘅一個疾病嚟嘅， 仲好得意嘅嘢，咩嚟？ 但其實喺其他地方都仲係蔓延。 但聽到係會係以前嘅人聽到係死亡嘅， 係啊，一定係死的， 真係好驚嘅一件事。人呢已經戰勝咗疾病、饑荒，同埋可能係即係部分地係即係處理到一啲人亡。咁人已經勝咗天，咁點啊？大同社會應該嚟到啦。 唔得啊，因為人勝唔到人啊。 是啊， 是啊，你贏到個天都冇用啊，因為人仍然係會互相殘殺， 啊， 而且人仍然會帶嚟人禍俾人。 啊，我哋可能最吊詭嘅地方咧，就係人可能部分地戰勝咗天災， 是， 但係我哋反而因為戰勝咗天災，所以有空閒去搞多啲人自己嘅鬥爭。咁你諗下喺20世紀，我哋見唔到好厲害嘅，即係雖然都唔係冇嘅，但係唔係好似鼠疫一樣嗰啲巨大嘅瘟疫，即係死大半人口嘅。但係有啲災難嘅出現，嗰啲可能係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嘅戰爭、內戰，或者係一啲可能係所謂改善國家，但係犧牲好多人嘅運動，即係呢啲咁樣嘅情況，係讓我哋可能想見到嘅大同社會，遲遲都唔能夠出現。咁我哋今日個題就係人與人鬥樂無窮，其實係引自即係中國以前嘅國家領導人啊，毛澤東嘅一啲詩作啦。咁但係我哋嘅講法咧，即係有少少，即係有啲爭議嘅。咁即係原本啊，毛主席嘅講法就係即係與人。 奮鬥， 冇錯， 拍其樂無窮，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咁我哋即係可能有啲流傳就變咗與人鬥其樂無窮。咁啊，但係即係咩意思咧？可能國家領導人開始都係有理想清明，佢都係可能想帶領個國家咧，即係要去奮鬥嘅。咁但係最終嗰個結果係咩咧？嗱，我唔知係咪佢原意，可能係林彪啊呢啲咁嘅人幫佢改咗嗰啲詞句，咁變咗我哋記得嘅就係與人鬥啦。咁但係最後嘅係奮鬥變咗鬥爭。 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就係好正嘅地方，即係我哋有陣時候我哋而家睇翻，可能有啲我哋歷史上書寫嘅所謂人和咧，其實一開始佢出現嘅時候嗰、那個動機可能係好正，即係我哋出於一個對大同理想嘅追求。大家本住呢一個理想，我哋一齊有班同志去奮鬥，去向住呢個目標。然後成個世界觀呈現出嚟係好美好嘅。透過可能好多嘅運動啦、革命啦等等嘅一手段，然後我哋可能去朝住呢個方向去邁進啦。但係到最後去到一個新嘅階段嘅時候，大家好似失咗招咁樣，即係嗰個理想點樣行落去呢？跟住取而代之或者隨之而來嘅。可能就係一啲唔知因為咩因素而導致嘅人禍，而嗰個就可能就變成本來係與人奮鬥嘅，後來就變咗係與人相鬥。 我哋話即係死亡嗰個死人或者死亡嗰個觀念咧，都係近現代一個好大嘅一個變化。而我覺得那個變化係好值得要諗一諗。嗱，我哋上一集講到咧。人類面對天災係悲壯，同埋咧個死亡係必然發生，同埋預計佢係會死亡。所以每一次死幾多人哦，咁我哋會有一家人裏面可能都死剩一兩個，其實係預計咗嘅，好殘忍。但係大家就預我哋預咗係會死，所以我哋來生再見啦。咁然後去到近現代嘅時候咧，其實睇新聞報道都知道，我哋其實而家係諗緊一次嘅意外，我哋希望係。唔死人嘅，完全冇任何問題嘅。颱風嚟到，死一個人係有問題嘅。一次大嘅 件事，點解會死？ 死咗個人係一件事，係一個問題。而我喺村上春樹有本書叫《地下鐵事件》就係講當時奧姆真理教喺地鐵做三人毒氣嘅時候。其中有一段佢都講，佢最覺得佢當時睇新聞報道嘅時候，佢最覺得恐怖就係有廿一個人死咗，有幾多個人死咗？嚇完㗎啦！佢最震撼嘅係嗰啲係人嚟。每一個人佢嘅故事，佢嘅生命，我哋有冇諗過嗰啲嘅故事同埋生命係點咧？而依一點，我認為是一個相當現代嘅一個思維，係嘛？所以我哋現代人嘅基本諗法就係人命係好重要嘅， 好珍貴。 人嘅生命嘅數字係唔可以被量化嘅，佢應該翻去作為一個人嘅本身嚟做，而能夠達到依一個我認為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觀念嘅基礎，就係現代嘅誕生。我哋認為我哋好多嘢可以克服。咁當我哋接受我哋有共識就係生命好重要嘅一點嘅時候，咁面對住死好多人嘅人禍嘅時候，嗰、那個問題先至會更加能夠顯現出嚟。即如果係前現代打仗死咁多，一次病死咁多 expected 嘅，咁反而唔係一個大問題。但係去到現代，我哋咁多現代嘅觀念咁好嘅觀念，點解一到人禍嘅時候死咪死咯？死咁多咪死咁多？咁嚟嘅咧？ 點解有史大林可以講個豪情壯語啊嘛？死一個人係悲劇，死一百萬人係統計數字。係啊，原因就係因為死人咁多，基本上係歷史上面係正常啊，即係佢唔覺得有啲咩大嘅悲壯啊咁嘅情況出現。咁嗱，你諗下咧，喺前現代時代，我哋譬如婦女生產，咁即係生 BB， 我哋而家好開心啦。但是即是在那個難產率很高， 是 不是嬰兒死亡率很高，你不知道那個生存不到的，即如果個 BB 生出來是不是可以的。我記得在我看看 Henry the Eighth 英國的亨利八世，就是那個即是因為離婚的問題所以脫離羅馬天主教成立英國國教，那位英國的國王他娶了六個皇后在生平裏面，但其中兩個是難產死。 是。 那你想想那個死亡率，即是婦女死亡率。 三分一。 再講同安妮女王，其實她都有幾個夭折的，就難產夭折。那她自己都很無奈，你生幾多生真的很傷感。即是有啲你簡單就是去到呢啲皇室成員應該是最好的 care， 最好的照顧。 醫療應該是最好的。 不擔保是一定是有好的結果。 平民百姓可想而知。 是。如果再要加上是人禍。即係我哋預著一啲領袖可以恐怖到，真係可以用草菅人命嚟去形容嘅。所有嘅人命，我哋今日視之為好珍貴嘅東西，佢對佢嚟講，只不過係一個冷冰冰嘅數字。即係我哋讀歷史有陣時都會面對好多數字，譬如如果你做社經史， 一堆數字，或者我哋就咁睇歷史上嘅治亂興衰大一二次嘅大戰，或者南京大屠殺，你都係面對一大堆嘅數字，嗰啲數字係可以好冇意思嘅。即係你話我作為一個歷史書寫，我睇咯一個 record 咯記錄咯。但如果你對住呢堆數字係可以毫無感情嘅話咧，我覺得呢個人就真係好可怕。嗰、那個就往往就係人禍嘅起源。 可能 係 前現代人啦， 係啦，即係個前現代人啦嚇。 唔係，但係因為當時其實面對住呢一啲人命可以當做數字有百嗰啲人嘅想法咧，佢會覺得佢哋真係為緊呢個世界好嘛？係，即係佢會覺得我係超然咗出嚟，所以係你哋凡人係冇辦法理解我嘅諗法啊嘛？你明？即係佢會覺得就係犧牲係在所難免嘅，即係呢一個呢一下思維先至係係，即係到底係要一個自我崇拜得好犀利啊，先至可以產生咗呢種思維，定係佢個信念真係要好強？即係強到嗰個有一種好強大嘅說服力，可以說服咗，仲要係有人支持嘅喎。即係你唔好忘記係唔會係淨係得一個人可以構成一個好大嘅任務。 集體係 係啦，佢有一定有一批人支持先可以做呢個效果咯。 二十世紀啊，二十世紀咩經驗咧？就係手段都係好重要嘅，唔係淨係個目的 啊。最可怕就係呢樣嘢。當你如果係拎住一個好動之以情，令到多人跟隨你嘅理想。或者是一個信念，而是去地上大地上做盡各種不義之事，甚至乎是說因父之名去做的話呢，這個就是即是人類歷史最大的悲哀。而我們就是可能在二十世紀就見到很多這些事件，即是可能很多的歷史上面我們很不想見到的屠殺啦，很多的戰爭啦，或者一些本著革命理想而出現的種種的即是被冠名以運動，但其實個真相可能是屠殺的東西，在歷史上面是屢見不鮮，二十世紀特別多的，我們發覺即是這個近現代可能 record 很多啦，而且我們隨著資訊發達，我們會見到很多這些這樣的東西，即是令我們有時會很深刻去反省，就是人類有時真是一把兩刃劍來，即是我們從時見到我們可以創造很多文明，即是我們又不斷地去掃除它，而我們在不斷地鼓吹 human rights 啊，講緊人道主義的同時，我哋好多好惡魔、好妖魔化嘅屠殺嘅罪行，仍然不斷咁樣去出現，所以我哋處於一個咩世代？神魔集於一身。 係啊，我哋話即係喺所謂有一個觀念叫漫長嘅十九世紀咧，即係由工業革命一直數到1900年呢一段嘅時候，其實社會係發展得好好、好漫長嘅時候。咁但係結果係點咧？可能就係種種暴力嘅結果。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我哋一直咧講到咧近現代咧對於醫療咧嘅科技嘅發展有好多嘅變化同埋改善啦。咁誒鼠疫一直都有嘅。咁譬如去到咧1894年香港咧，咁就有太平山街鼠疫啦。咁當時都公眾困難啊，面對住好多問題啦，蔓延搞咗咧即係牽連到十幾二十年。咁最尾咧都能夠克服。咁相對嚟講，比起以前前現代嘅人死亡人數咧，其實已經好咗好多。咁但係依類嘅鼠疫啊，或者大嘅疾病都仲發生緊嘅。 係啊，其實咧喺1910年咧，咁亦都喺中國嘅東北咧，就出現咗另一個鼠疫。咁呢個鼠疫咧就係叫肺鼠疫。咁其實佢就可以經過飛沫傳染。咁而呢個肺鼠疫其實好特別地就係咧，佢唔再好似中世紀黑死病咁樣，我哋係完全束手無策啦。因為當時已經這個細菌學嘅發。即係越嚟越進步啦，再加埋呢個顯微鏡嘅應用之下咧，咁當時其實中國咧就揾咗呢個嘅西醫醫生咧，就係、是、呢個嘅伍連德，其實佢係一個華人嚟嘅，咁就去研究呢個鼠疫，咁佢就發現咗其實係可以經過飛沫傳染，咁就建議咧大家都要戴口罩。咁而其實東北鼠疫嘅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其實佢除咗一個天災之外咧，亦都可以夾雜咗啲人為嘅因素入。 1910仲係清朝係嘛？ 係仲係清朝，咁咧。當時咧，其實對於清政府嚟講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咁點解佢會揾一個華人西醫生去做呢？就係、是、因為當時喺東北咧，除咗係中國嘅地方之外，其實日本同埋俄國咧都係有啲租借地。同時佢哋亦都想利用咧，佢就睇住就係覺得你中國衰弱，中醫其實冇辦法控制到咁大型嘅疫症，所以佢哋就想乘機咧，就想侵佔。咁而當時中國政府就即係聰明地啦，就用翻個西醫生去做翻啲真係防疫嘅措施。對於中國嘅醫學歷史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突破。但同時亦都係講到咩咧？就係其實成個東北鼠疫點解會蔓延得咁快？個鼠疫其實大概死咗5万至6万人啦，根據即係官方數字嚟講。咁點解佢蔓延得咁快咧？其實就係因為當時嘅交通發達。因為開始起嗰啲咩中東鐵路啊，啲咁嘅鐵路全部出現曬，咁就令到個疫症咧就更加快速嘅傳播。咁同時咧，亦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咧，俄國同埋日本咧就乘機爭呢個嘅地位。咁而當中日本其實 最出名嘅一個即係細菌學家就係畢利查三郎，因為佢喺呢個1894年嘅香港鼠疫嗰陣時咧，係成功發現到嗰個嘅鼠疫嘅降頻。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咧，到最後其實成個東北鼠疫平定咗之後咧，咁中國咧就開咗個嘅萬國鼠疫會議。咁呢個會議上面咧，其實日本人亦都好想借助佢哋自己個醫學知識，借助畢利查三郎在國際的地位呢，就想拿了個主席的位置來做的。咁當然啦，你可以諗到就係中國就一定唔願意俾，因為你咁其實侵犯緊一個嘅主權。同時中國亦都好希望借咗呢個醫學會議去確立佢自己的地位。咁所以到最尾咧，咁就用即係因為呢個嘅疫症喺中國爆發，咁由清政府去負責，咁所以咧就用呢個咁嘅理由咧，就令到伍連德咧就可以做咗個主席嘅位置。咁但你亦都可以睇到咧，其實疾病已經開始有控制到之下咧，其實到頭嚟就開始人與人鬥啦，真係，即係國家同國家鬥，就用透過即係點樣去控制疾病嘅方式咧，去即係攞翻自己攞利益咯。 咁但係你嘅意思就係咧，即係你話二十世紀初啦，呢啲時候開始咧，就有啲國際組織咧越嚟越多係出現嘅。咁咧因為醫療咧係啲好即係公共嘅事啦，應該就冇分國界啦。咁大家咧開會嘅時候咧，但其實咧就已經係暗藏殺機，大家嚟啫。咁呢啲感覺咧都幾有趣嘅，就係、是、其實嗰啲會咧好似人畜無害咁，但係其實列強咧就虎視眈眈 喎。係啊，所以當時咧。中國政府都好正嘅，就係因為其實佢知自己嗰個醫學嘅技術未發展得咁好嘛，佢咪再引領一個國家嚟互相牽制咯，引咗美國，即係佢特登就俾啲美國專家去解剖呢個嘅鼠疫嘅死者屍體啊，提供咗好多數據俾佢嘅目的就係令到日本唔可以真係 hold 曬成個會，咁而俄國嘅招數就係咩？就派多啲人嚟，去增加嗰種嘅主導性。咁所以你會睇到就係真係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 佢哋當時爭嘅係傳識嗰個係咩鼠疫，定係爭緊係咩？ 爭緊個話語權，即係覺得邊一個先至係可以做到最終嘅，即係一個嘅權威。呢一個咁嘅職位咯。咁所以你會見到最開頭其實日本係想杯葛成個會議，因為佢覺得你中國未夠班去開呢一種國際嘅醫學會議 嘅。所以伍連德係好重要啊！伍連德就係劍橋大學畢業嘅啦，係醫學博士。咁亦都係廣東人啦，咁即係佢咁喺對傳染病嘅控制喺全世界嗰醫療史上面好有地位啊，即係講戴口罩啊，咁呢啲咁嘅觀念都係佢開始。咁但係頭先阿婉嫻你提到咧，嗰個鼠疫桿菌咧，嗰個喺1894年嘅時候被發現啦，都幾重要對於鼠疫嘅理解。咁原因就係因為我哋之前唔知鼠疫係點傳播嘅，即係因為腺鼠疫唔係用飛沫噶嘛，咁原來就係鼠疫虱。咁你去傳播嘅，咁呢樣嘢係即係人類對於同鼠疫嗰、那個相處啊，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里程碑嚟。 咁佢引申即係話，我就突然間咁諗嘅啫，就當然我哋會面對呢疫症嘅時候，會諗辦法去解決佢啦。發現到啲細菌之後，就攞佢嚟做武器啦，係咪可以再轉化？即係其實疾病真係好神奇嘅一件事，即係我哋冇辦法預計佢點嚟，又唔知佢係乜嘢，然後想盡辦法解決咗佢之後，掌握咗佢咧，佢反而會成為另一個長人禍，可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起源。 咁正話長東北嘅戰爭鬥爭，最尾日本都叫贏啦，係嘛？即係最尾雖然杯葛咗個會咧，但係一到都最尾都贏啦，都係入俄打鼠疫就輸，海軍咪贏咯。 唔係嗱，你我哋諗下咧，1894至到1910年之間，即係人類可以話基本上係可以控制到鼠疫，前所未有地。咁即係有唔少嘅醫療史嘅前輩學者咧，佢哋即係睇過人類歷史嘅發展啦。六世紀喺歐洲啦，佢出現過一次一波嘅大鼠疫，跟住14世紀黑死病。咁其實大家預計可能19世紀都會有一次好似黑死病。咁樣嘅影響全球人口嘅一個災難，但係嗰次災難就控制咗。但係控制咗災難，大家應該歡天喜地啦。1910年過咗幾年， 就你啦，第一次世界大戰啦， 係嘛？即係如果我相信嚇，如果個鼠疫係真係爆發咗嘅，真係可能死人好多。咁應該打唔到第一次嘅世界大戰， 冇士兵啊！ 即係第一戰同二戰，好多人都討論即係人類嘅大悲劇。我自己深刻認為一戰係。凄凉凄惨好多，一战点解咁凄凉凄惨咧？就系人类咧 嗰、那個殺人武器嘅力量咧，係已經去到咁嘅水平，嗯、即係一戰同二戰殺人武器嘅威力，唔計核彈啦，其實差唔多，子彈、槍炮，樣樣嘢齊曬。但係人類保護自己嘅裝備一戰同二戰爭好遠、因為二戰有坦克車。 嗯， 系嘛？有时有坦克车嘅时候，你好多嘢其实已经冇乜好讨论。 一战仲系骑兵， 一战系冲战壕冲锋，死一样咁死嘅，装备又唔够，系嘛？但系你就系死咯，逃咯咁死。所以你会发觉一战战场嘅防线基本上系年年月月都冇乜推移嘅，一条战壕一条战壕，几十米打几年都系嗰度，因为。冇進攻手段，係嘛？即係大家就肥落去，咁就冇又冇坦克車，又冇好好嘅飛機。 有坦克車，不過即係好原始啦， 冇好好嘅飛機，冇好嘅戰場。咁所以你發覺嗰個問題就係不斷咁死人，死得好慘。咁你會發覺啲人係即係亦都有個所謂觀念，有咩總體嘅觀念，就係覺得係國力嘅決鬥啦。即係大家發覺，咦？打到尾咧，就大家乾糖咧，先至會投降。咁但係第一戰係咪就係大家打到尾咁就死咧？定係咩原因就終結嚇？ 即係會唔會同有疾病有關？係嘛？ 係嘛？我哋話西班牙大感冒， 西班牙大感冒 係啦。話去到臨尾就係西班牙大感冒嘅爆發啦。咁亦都係西班牙大感冒咧，都係以千萬人計咧咁嘅死亡。大家認為係死好多人嘅一次嘅大嘅感冒。咁但係即係感冒流行性感冒，但係其實係死好多人。咁亦都有人嘅認為咧，就係即係因為感冒咧，咁而係青藏人口死得好多。咁其實兩邊咧。即係亦都冇能力咧，再維持一個戰爭嘅一個局面。咁所以大家其實諗緊嘅就係 exit point 點樣去終結個戰爭。咁所以即係大家知道俄國革命大家即我即刻走啦。咁有幾邊咧，亦都因為即係其實可以話冇乜真正嘅大嘅戰果嘅戰爭，而一戰就終結。咁所以你都見到就係好似解決咗呢個疾病，然後好似人禍就消滅，唔係好似天災就消滅，但係人禍喺嗰陣時20世紀起點先至爆發得最犀利。 即係我哋可能回顧一戰爆發嘅原因啦，我哋會即係細個讀教科書直接 input 嚟係咩咩軍備競賽啦，嗰啲咩咩聯盟出現啦咁樣，但係可能其中一個好緊要嘅睇法就係資本主義發展到極致咯，咁可能喺呢個物質嗰個發展上面去到好頂峰，咁就產生好大嘅問題啦，譬如話人口爆炸啦，開始好多國家嘅人口不斷咁樣上升，死亡率低咗嘛。因為醫療嘅嗰個發展，咁然後幫各國家去到喺個資本咁累積得咁緊要嘅時候，要對外要揾好多嘅殖民地啦，揾資源啦，即係 war materials 啦，又揾 market 去賣你嘅商品啦，咁所以導致到殖民地上面嘅爭奪啦，就導致到後來軍備競賽啊等等，呢個就可能牽涉到好多，譬如話國家生存嘅嗰個背景啊，同埋佢哋嗰個國家生存空間嘅嗰個爭奪嘅問題， 係咪？第一次世界大戰都好明顯，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嗰個關鍵字就係生存 空間， 生存空間更加點解冇空間生存？因為周圍都係逼滿人 嚇。咁呢個可能就真係可能構成我哋今晚，因為佢好重要主題，即係如果我哋講緊人與人鬥啊，即係點解佢無端端要去同人鬥咧？即係失驚無神咁，一定係可能就係你好貪婪咯，你想要人哋啲嘢啦，係嘛？但如果要牽涉到就係、是、我其實唔係話我特別想要人哋嘅嘢，如果係我哋覺得我哋自己嘅需求出現問題嘅時候，即係譬如好似你日本侵華嘅時候，日本人佢嘅想法就係覺得你啲支那人唔配擁有呢啲資源同土地。我哋大和民族可以擁有呢種 生存空間嘅觀念，係啊個前設嗱，就係第一件就係一個文明有生存空間，係而同一時間討論嘅問題咧，就係一啲文明咧係比另一啲文明係 更文明， 即係佢哋高尚，更加應該得到某啲。咁但係人類係密密麻麻噶嘛，即係而你認為你應該擴張你生存空間嘅必然結果咧，就係戰爭。係咁，所以其實冇係當時嘅侵略係被合理化，而合理化到咧其實。大家都緩政嘅，即係緩政政策就係大家都當嗰樣嘢冇發生。不如咁啦，你咪繼續擴張啦。英國又係咁，美國咁，嗰邊發生嘅事我都係唔好理咁多啦。嚇、俾你繼續，佢深刻佢都認為佢嗰個生存空間應該擴張係合理嘅。如果唔係，當時就應該國際又已經制裁，但係冇嘅，大家係默許住種種嘅發生，東北啦，東北嘅侵略啦，立咗嚟，哦轉咗啦，比日本好啊，日本更加文明啊，不如就交俾佢啦。 咁呢啲嘅天災有瘟疫，大家唔覺嗰個人禍嘅問題咁大，但係而家大家生存得耐咗，大家嗰個可能對天災個控制，人勝咗天啦，咁反而仲要繼續鬥嘅係人。 咁啊慘啦！當你長命咗之後，你得到一份意想不到嘅禮物喎，就係人禍，就係人禍，人禍就係個禮物啦，即係一路咁樣鬥落去。但我覺得其實譬如話戰爭或者一啲我哋可能係出發點係比較感覺上係侵略啦，可能係我哋叫做 邪惡少少嘅目的啊，即係喺歷史上面去睇嘅話，都仲感覺上係呢個人禍嚟得，即雖然我哋無奈，但仍然會見到，咦？呢件事嘅出現可能係有啲因為一啲人為嘅思想上面而導致到，但係最慘嘅咩咧？就係如果我哋係講緊係一件好事，即係佢本來係一件好事，向一個好理想嘅一個動機，但係佢出嚟到最後竟然係一場人禍咧，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最攞命嘅地方。即係你話戰爭，我冇得講啦，係咪？ 係啊，我睇過本書咧，佢講咩50大嘅災難嘅，即係佢就講嘅係即係細菌啊、疾病嘅災難。咁啊，初時以為係艾滋啊嗰啲好重啦，但係佢排頭三位咧就係瘧疾、感冒同埋鼠疫嘅。咁鼠疫都唔係排第三，點解背後講咩咧？就係細菌就死得人多啦。咁但係其實咧，細菌咧殺人多，病毒殺人多咧，20世紀嚟講咧，人類殺人先係最多。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上一节咧，我哋讲咗好多有关即系战争嘅情况之下死人多啦。话二十世纪人祸咧，始终系最严重嘅问题嘅。我话天灾咧，好多都可以克服得到。咁啊，我哋话即系战争嘅问题喺50年代之后，好似咧有咗舒缓嘅。世界大战咧就停止啦，基本上冇大规模世界性嘅战争。咁啊，有冷战格局啦，有嘅战争咧都系不断嘅，不过咧都系一啲所谓嘅地方嘅战争。咁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所謂核彈嘅使用咧，亦都大家被禁止啦，會停止啦。呢啲大規模嘅殺傷嘅嘢咧，好似有所減輕，但係咪人禍就終結嘅咧？好似就唔係咁啊。 係咯，似乎我哋會見到國與國之間嘅戰爭真係好似少咗啦。但係國家可能局部有啲國家啦，佢對自己人民嘅嗰種即係嗰種苛待咧，好似層出不窮啊，係咪啊？ 唔係，我諗起咧就係、是大家可能喺。年輕啲，即係我哋年輕啲嘅時代咧，成日會聽到，譬如非洲有好多大嘅問題啊，嗰啲饑荒啊咁樣。咁但係饑荒個原因可能都係因為政治嘅原因。嗱，咁除咗饑荒之外，非洲可能俾我哋印象最深刻嘅就係佢哋有啲好厲害嘅內戰。嗰啲內戰就唔係國與國之間打，喺國境之內去打。咁但係打嘅時候係發生咩事咧？就係要將喺國家裏邊唔同種族嘅人。佢將佢屠殺清洗、啊、即係唔好講到非洲可能我哋眼中佢都可能係相對喺發展裏面，咁但係比較發展啲，譬如歐洲嘅地方，南斯拉夫內戰，我哋 好犀利啊！ 佢哋喺唔同嗰啲即係原來嗰啲共和國之中，佢哋即係由於要去對付啲敵對嘅，或者唔係非我族類嘅，或者唔係佢哋宗教嘅，即係主要係種族方面啦，都係會進行。種族清洗啊，要殺死嗰啲喺你嘅國境之內嘅異族，嚇、啊，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唔係喺國與國之間冇大規模戰爭之後，即係人類就和平。即係我哋見到咁嘅情況咧，我令我彷彿係有一種感覺啊，即係人類係咪真係咁好鬥啊？即係唔係我哋冇戰爭，或者係冇一啲可能係屠殺對方嘅方式啊出現，或者大量死人唔流血咧？我哋唔開心， 或者我覺得讀人文學科咧，有陣時有種感懷係好有趣。即係有陣時我都會懷疑，我讀咗咁多年歷史，睇咗咁多呢啲咁樣嘅死傷數字啊，即係無論係疾病好啊，定一話係黃河反攬啊，定一話嚟自兩次大戰，或者甚至乎一個原子彈抌落去咁樣，或者南京大屠殺，咁你見到好多呢啲咁嘅數字，會唔會有種麻木？但係當你睇新聞，頭先阿嘉齊講起南斯拉夫內戰，即係你見到譬如。波斯尼亞、科索沃呢啲咁樣嘅民族清洗咧，你仍然係覺得好得人驚，或者係呢一個譬如伊拉克對庫爾德族人，或者土耳其，甚至乎可能100年前亞美尼亞嗰啲咁嘅種族清洗，你最可怕嘅係個真相到而家都未明喎，即係你好即係冇辦法睇到好多嘅解密咗嘅檔案，或者你唔知道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嗰、那個領導係基於乜嘢情況底下做呢個 decision？ 我諗。最大件事嘅係，我哋而家留低嘅所謂嘅種族清洗，都係失敗嘅種族清洗。 係， 因為成功嘅種族清洗已經冇被留低嘅啦。即係，最恐怖係咩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嘅仇恨，如果係集體嘅，喺咁嘅前提之下咧，種族清洗啊，以一個非常要多嘅引號嘅方式，係最有效。因為你殺曬佢，咁咪消失咗啦，係嘛？以即係由某啲知名電影講，只要你哋每一個人都消失。你哋嘅歷史就不會再被保存，即係如果用咁嘅觀念去解決咧，種族清洗咪簡單咯。咁但係背後，如果你是另一個人群，係一個問題， 而呢件事本身可能係人類最恐怖嘅一個地方。 係啊，咪有時其實唔需要去到好唔同樣嗰啲種族嘅。 係啊係啊， 唔好講猿，淨喺珠江三角洲，即係喺1850至70年代之間啦，係即係有個土客大械鬥，咁係即係所謂本地人啦，同埋客家人。 客家人 係啊，就因為即係可能係講話有啲唔同啊，或者可能 土地壓力啦， 我者他者啦嗰啲。 總之係就可以互相大鬥，可能識係打咗好耐，死咗幾十萬人，咁就因為咁。 佢都有啲滅族傾向㗎喎， 係㗎，要將啲客家人殺曬㗎嘛。 我其實覺得應該另一個就係好似你頭先講到就係爭奪資源咯，即係喺爭奪資源之下，你點樣可以將個爭奪資源這個事情美化了呢，咁最好嘅一個團結感咧，就係種族呢樣呢一樣嘢，即係大家都要一個生存空間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同團結曬我哋自己個族群去對付另一個族群？因為你可以諗到就係你啲種族清曬或者係械鬥呢種咧，唔係講緊一兩日嘅事嚟噶嘛，你係要維持好耐噶。咁你維持得咁耐，我自己即係我都好認同一樣嘢，就係、是、我哋讀歷史其實讀咗好多數字出嚟，即係好似感覺上就係、是、哦死咗，我唔係我相對呢件事嘅話，嗰個呢件事咪死好多人啫咁樣，但係其實全部都係人命嚟。但係你要諗就係、是、我有時會諗就係、是。有啲乜嘢可以令到嗰班人真係可以咁瘋狂，即係用我哋嚟講殺人真係好瘋狂一件事情嘅，即係咁瘋狂去覺得自己做嗰樣嘢係對咧。咁呢一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即係生存空間，其實好重要。你會見到譬如你希特拉咁樣，佢針對猶太人嗰個做法，佢好多嘅理論去幫自己鋪好嗰條路，跟住再去說服咁多人去信呢一樣嘢，然之後一齊去做，整咗呢個咁多嘅集中營啊，用咗咁多嘅方法去殺，即係佢諗到咁多嘅方法去殺嗰班人，你都可以諗到佢係要去到咩嘅程度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件事情咯。 我哋話近世好恐怖嘅，即係阿多洛都有講過啦，即係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寫詩係。即係已經唔可以再寫詩，原因係人類嘅理性嘅發展嘅極致，原來就係好有效率咁去殺其他嘅人，係嘛？即係依個喺古今中外都可能係有，但係近現代係的確係最明顯。即係譬如我哋唔好話殺人啦，我哋淨係一啲糧食嘅問題或者饑荒嘅問題，喺度話即係六十年代有所謂三年困難時期啦，即係官方嘅講法，即係大躍進時期。咁我哋會知道其實係即係有嘅災荒嘅問題，咁然後就有好多人係餓死啊、饑荒啊，呢個係一個大規模嘅饑荒，可能係二十世紀最嚴重嘅一次嘅饑荒。咁其中好多嘅人嘅認為嘅觀點就係喺之前嘅人民公社時期裏面嘅時候，即係大家好似對食嘢啊嗰啲咧，就有因為有公家飯啦，但係至人民公社就大家喺個村落去食啦，咁然後就大家耕人民公社嘅田，然後就可以有一個生產。咁但係個問題係主要當時即係後來被批判嘅就係所謂衛星田，即係大家認為咧某產咧可以萬斤嘅，即係大家認為報咗嗰個數字上去，我就可以生產咁多糧食。咁然後政府就真係信賴下邊嘅人報嘅數字，然後就不一直咁樣就供上去。咁而當時咧好慘嘅，因為有啲大家當時嘅最好當時嗰啲嘅糧食嘅學家同埋生物嘅學者計嘅係太陽生產力可以轉化嘅土地嘅比率去計。咁其實好淒涼，即係明明就係因為你有太陽曬住嗰笪地，所以佢能生產咁多糧食，所以嗰條數係啱嘅。即係等於我你有五個男人五個女人，所以佢十年就可以生三十個仔咁嘅意思。即係其實係好恐怖嘅，即係其實係 好遺物， 好遺物， 好遺物啊！ 係大家都信，然後拍拍腦袋，點解我哋咁蠢嘅嗰時候我哋會信？ 點解會信？ 全個中國大家都信，然後就發現出咗事啦，條數計錯咗。咁然後饑荒嚟啦，更加有天然災害，有種種嘅問題，糧食就生產就整個就崩潰。 喂，嗱呢個大躍進嘅人，即係可能死咗最少可能1000至3000、4000萬人， 即係我哋以小學教科書有1000幾萬嘅人口嘅死亡。 喂，但係呢個問題，即係大躍進佢即係除咗佢係一個人禍咧，我哋見到嘅咧就未必係一個好精密計算咧，要去害好多人。即係佢個問題係一個自我實現主義，就係上邊下邊嘅人就想自己有好多嘅生產力，就報個數字上去，上邊嘅人就相信，咁然後就接受咗呢個咁嘅生產力，咁然後再有啲學者咧就提供呢個太陽同埋即係轉化能量比率，咁呢個嚟到去支持呢個咁嘅見解。咁而上邊嘅人咧有呢個咁嘅見解之後咧。 就話俾下邊嘅人聽，我哋有咁多糧食，咁下邊嘅人就相信，所以佢哋就狂食。 其實好理性㗎，冇一步有錯誤㗎， 成件事好科學。 最正知嘅科學家話係啱嘅，然後官方都係啱嘅，真係有得食嘅，冇得食啦。係 啊 係 啊， 咪將可能一年嘅，即係如果平均嚟每日去慢慢食，可以即係夠食嘅，或者仲有餘嘅，你喺頭幾個月食曬，咁梗係餓死啦。 但其實會唔會真係偏樂觀咧？大家都即係當時係大家都好樂觀，冇一個好有個人走出嚟就係話，會唔會有機會唔係咁嘅咧？ 穿趕未嘛，真係樂觀。 係咯，即係嗰種樂觀嘅情緒，其實係會影響咗人類嘅諗法嘅。 佢啱啱開國嘅時候，即係新中國，讓大家感覺係一片真係有希望嘅景象。即係個共產理想好似已經好接近達成咯，跟住我哋下一步可以憧憬點樣做啦，個社會主義嘅建設係點樣走落去啦？咁可能大家咪喺一片咁樣嘅感受入邊。去出現了一些咁樣嘅錯誤。 但係即大躍進的情況咧，可能個問題是累積的咁啊，或者可能國家領導人咧，當時佢唔係即係有一個壞心腸想害死， 係 絕對冇 嘅。 但係個問題係可能是累積了很多嘅樂觀。咁亦都冇人夠膽咧，喺嗰個位講出去講反話，即係呢個係個政治氣氛嘅問題。咁但係我都喺二十四幾嘅人禍咧，特別二戰之後咧，阿卓然頭先講一個好重要嘅點，就係、是、分我者他者，即係將人分成唔同嘅群。咁而分成唔同嘅群嘅，唔係嗰啲百姓自己嘅，即係我哋人與人之間可能都會覺得你係男仔，我係女仔，你係後生啲，我係年輕啲，年老啲，即係會有咁樣嘅分族群嘅一個概念。但係喺國家領導人嘅角度，如果佢將人係分即係國民啊，分成唔同嘅組別，咁呢個咁嘅思考方式咧，就開始出事。最大嘅出事係咩？我哋見到二十世紀後期幾次嘅喺一啲國家裏邊嘅大清洗、大屠殺，唔係殺其他種族，而係嗰啲國家領導人佢諗嗰啲國民，大家同族都好，你係知識分子，你係階級敵人。你不是人民，即是有人民和非人民的这些這概念。有这个概念开始出事，想想柬埔寨波爾布特时代他杀什么人，不是杀柬埔寨的人。但为什么数以百万计的人被屠杀，可能是因为他们戴眼镜，可能因为他们是即是识法文，那么原因来到去即进行清洗。所以即令我最忧心的是在现代二战之后没有大型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也都没有大型的灾疫。可以即係殺好多人，但係我哋就用呢個方式分我者與他者呢個領導嘅手法，咁嚟到去咧製造敵人，並且係大量咁樣將你所謂嘅敵人咧去屠殺。 波爾布特佢個 case 就有一個好更加可怕嘅就係、是、佢有個好靚冠冕堂皇嘅藉口去做進行呢個有規模屠殺，就係佢係為咗完成所謂革命嘅理想。即是他的革命的理想就是当你一个他相信了的就是原来在这个共产的革命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我没有办法估计到究竟有多少潜在右倾或者倾向资产的自己人。而这自己人这堆自己人暗窿的自己人有多少数量是要抽他出来加以清算清洗我们的共产革命才可以达成。所以香港有套電影叫《紫雨風暴》，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佢就係講啊，金國亮嘅就係波爾布特嗰啲人，即係佢哋其實透過佢哋用一啲恐怖嘅活動，或者非常之恐怖、兇殘嘅手段，但係其實佢嘅目的係一個好高遠嘅革命理想。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好得人驚嘅事，因為佢用一個咁嘅理由去發動呢件事係。你好可怕，總之。 對於我感受最深嘅咧，就係一堆嘅所謂我哋而家睇嘅獨裁者，其實佢許諾俾人民嘅係仁政， 係 佢話俾人知我哋係善政，我哋係仁政，我哋係做得好嘅。而當時都有好多人相信佢係做得好。呢一種集體嘅，你叫愚昧有洗腦又好，佢背後做出嘅結果咧，可能比疾病同天災更加可怕。各位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我哋講好多種族屠殺嘅問題啦，種種嘅饑荒引起嘅問題。咁其實中間咧真係死傷人口好多，即係話譬如同卡齊傾大躍進嘅情況啊嘛，之後嘅災荒加埋總共我小學教科書香港寫千幾萬嘅人口嘅死亡。我哋當然啦，成日都講話人口嘅數字係悲哀嘅，淨係講數字，但係真係有咁大嘅數字。咁另外有關呢段時期嘅饑荒嘅數字呢，即係另一本書叫《墓碑》嘅作者，佢認為呢 人口的死亡有3600万左右。咁佢都有講到咧，就係佢認為佢用聯合國嘅觀點咧，就係死亡率咧應該計算埋咧，就係因為一啲嘅事件而引致嘅人出生率嘅下降。咁佢認為，如果計埋出生率嘅下降或者出世唔到嘅潛在人口咧，可以有7000万嘅。咁所以呢啲嘅數字當然係同災難啊、饑荒啊種種唔同嘅有關啦。咁背後就係講緊咧，即係近現代嘅人類咧。好似有多理性嘅規則去處理問題，有好多現代嘅科技去處理問題，但係可能危難係突然間發生嘅，嗰啲嘅危難係可以係被理性所包裝。咁大屠殺令我諗起其中另外一單咧，就係即係盧旺達嘅一個情況啦。咁容許我講少少，即係盧旺達當時嘅情況。即係當時大家知盧旺達就係即係一啲嘅黑人嘅族群啦，有胡西圖西族同埋胡圖族嘅族人。咁圖西族同埋胡圖族咧，就一直以嚟咧都係一直住喺同一個地方。咁嚴格嚟講，佢哋都係同源嘅，即係我諗同本地人客家人差唔多，即係佢哋大抵都係都係其實遠祖係一條線，但係後來分咗兩批。 你刻意分就分到 咧。係啦，即係圖西族嘅觀念上咧講嘅，佢哋就係耕田嘅人。咁胡圖族咧觀念上講咧就係養牛嘅人。咁其實就即係因為佢哋可能做嘅專長唔同而引起變化嘅一兩批人啦。咁但係隨住慢慢嘅演變咧 ，tricky 在就係比利時人嘅管治嘅結果咧，就係分咗佢兩邊嘅人。咁咧就你哋係耕田啊嘛，咁即係你哋擁有土地啦，咁你幫手管嘢啦。咁佢哋遊牧噶嘛，遊牧嘅更加就畜牧啦，咁就更加難去管。咁你哋咪打散咯。咁同埋咧，圖西族嘅人嘅樣子咧，相對咧係高，即係白啲嘅，同埋個鼻係高啲。咁而當時咧，比利時嘅方法就係咩咧？用度鼻高嘅方法咧，斷定佢係咩族群，同埋斷定佢係統治階層定係邦。咁而家聽好 荒謬， 荒謬不得了。但係當時真係咁，咁然後就喺即係用一啲嘅身份證明佢哋係分開兩邊。咁自此咧，圖西族就變咗一個相對嘅管理階層。咁但係胡圖族係人口多。咁你話慢慢個問題就係衍生到就係、是、去到二次大戰之後啦，重新嚟過啦，獨立啦，咁開始演變嘅時候咧，胡圖族咧就要翻身做主人。咁翻身做主人之後咧，開始慢慢就認為屠西族有問題啦，霸佔土地啦，因為土地變得好重要啦。當時已經唔係遊牧嘅世界， 畜牧 嘅世 界，係 啦，佢哋幫空啦，有幫人管咁，然後咧就好多電台就講佢哋係曱甴啦，佢哋係要被踩死，佢哋殺嘅咁。咁然後即係種種嘅一啲嘅，都係唔係啲咩大嘅，但好 critical 嘅事件就係總統俾一啲火箭炮射咗落嚟，飛機墜機死咗，咁冇咗個阿頭，咁然後咧嗰個種族仇恨就開始。而家中國仇恨唔係用唔係用坦克車，唔係用槍炮，而係用镰刀、斧頭，逐家逐户將隔離嗰啲人嘅殺死。咁喺100日裏面咧，有大約100至120万人係死咗。咁大部分咧都係屠西族，都有唔覺意殺咗嘅胡圖族人。咁但係呢件嘅事咧，喺整個嘅大屠殺背景就係聯合國唔參與。美國唔參與，大家認為唔應該介入去嘅喺咁嘅事， 冇干涉佢內政啊。 咁其中一個好重要的觀點就係、是、大家認即係批評者認為，當然啦，啲盧旺達呢啲地方窮國，乜都冇，冇石油冇資源，梗係冇人入嚟干涉啦，你喺度斬啫嘛， 冇所謂啊。 聯合國堅持講佢哋唔係種族，唔係將你殺，唔係種族殺，原因係咩咧？佢哋同一班人嚟嘅，同埋冇證據講佢哋係一群人殺另外一群人。即係佢哋話冇啊，唔係啊，你互相即係自己殺，自己互斬唔算係種族清洗嘅。咁所以個問題就好棘咗喺度。咁然後100日即係延伸咗大約2-3个月。咁結果就係造成一次咁巨大嘅災難。而你諗下，成個個鋪排嘅過程裏面，當然有好多仇恨係遠嘅仇恨，但係真係我同你之間、人與人之間、國仇家恨嘅嘢，冇，其實都係同一個土地嘅人。咁所以有兩個電影啦，《盧旺達大飯店》啦，同埋一個更加接近紀錄片就《一票四月》啦，就講呢一個嘅屠殺嘅問題。咁呢啲嘅事件都證明，即係人類啊，即係喺面對仇恨呢啲嘅事嘅時候，演變成嘅可以出現一個幾大嘅災難。 咪即係如果係累世嘅仇恨，國與國之間有好多戰爭嘅，即係然後累積咗出嚟嘅仇恨，我哋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嘅，都明白咁樣呢啲咁嘅行為喺人類歷史上係屢見不鮮。但係最恐怖嘅，即係上一次我哋所提到嘅，就係國家領導者，或者一啲有權力嘅人，佢哋將自己國民分類，然後鼓吹或者係暗示呢啲唔同類嘅人，佢哋要去對付另一類嘅人。咁呢啲真係最大最大嘅悲劇，最大嘅人類嘅即係最可怕嘅地方。 另一個引申就是可能有陣時人民本住一啲某啲理想嘅出發點，可能去發動某類型嘅運動、或者係可能係一啲和平嘅示威嘅運動，但係得嚟嘅可能係一啲暴力嘅鎮壓。即係譬如佢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就係1980年啦，即係喺呢一個韓國嘅光州運動。咁嗰個其實係好悲壯嘅一件事，80年代都果然好悲壯，真係你睇翻。咁當時就係一個即係光州嘅一啲人民啦，即係佢哋要表達啲嘅民意啦，對於一個朴正熙統治嘅呢一個後期嘅時候，咁當時有呢一個全斗焕大將軍啊，佢即係職稱啊，就係下令鎮壓啦。咁呢一個鎮壓嘅事件引申嘅係，你又可以睇到即係我哋做韓國事咧，好多時候我哋會睇韓國嗰啲史家話大韓民族嗰種。嗰種激烈嘅鬥爭嘅精神，即係光州嘅民眾係可以真係形成佢哋直頭成立一個好即係好團結嘅一個畫面，就係佢哋嘅人民佢哋好互助，譬如話甚至乎啲妓女會去捐血啦，跟住會有好多人捐出佢哋嘅物資去支援呢一個學生啦、勞工，即係去搞罷課、罷市啦、罷工啦等等嘅活動，就係去抵抗呢一個強權。咁喺成個鎮壓嘅運動入邊，活動啊，鎮壓嘅活動入邊咧，跟住有啲大國，譬如話當時同呢一個韓國有極密切關係嘅美國啦，亦都係好似係袖手旁觀啦，甚至乎好似直頭係容讓大家感覺佢默許咗呢一場咁樣嘅鎮壓。咁光州嘅人民亦都諗住係奮抗到底噶，所以件事到最後亦都係變成一個好大規模嘅流血，最係即係個結局係咁樣咯。咁但係差可告慰嘅係乜嘢咧？就係好多年之後呢件事得到一個平反。即係光州嘅事件，亦都容讓韓國人留下一個好大嘅教訓。即係後來韓國進入呢一個民主時代啦，真係有民選嘅總統啦，金大中亦都成為咗總統啦。咁亦都可以見到佢哋會重新去反思，就係呢一樣嘢，即係呢一件咁樣嘅暴力嘅鎮壓嘅事件，希望喺呢一個韓國嘅歷史以後都唔好再發生。即係我諗，我哋中國人咧經歷咗80年代咧，即係呢啲，即係我哋特別我哋可能有89嘅六四嘅事件，更加可能會覺得光州係一個。即係佢係一面鏡，佢容讓我哋可能有個期盼，就係、是、我哋會唔會將來都有咁樣 的。即係50年代之後發明咗坦克車，就最多嘅情況，即係坦克車入城，即係唔容許。 係我哋成日見到呢啲 坦克車入城， 坦克車入城， 係捷克布拉格、布拉格之春， 係都係坦克車入城。 坦克車係啊，即係當時蘇聯嘅坦克車入捷克布拉格，入咗嚟停曬投降，冇得搞。即係但係韓國嗰次極好極啦，打咧，咁但係捷克基本上平靜，即刻就投降，所有後生仔就停。可能當時即係坦克車真係快又快又準又好一排你有威脅你人類埋去真係冇 點擋佢 係啊咁所以 坦克車個聲係真係好大我記得有一次經驗就係、真係聽個坦克聲經過咧我哋咁近講嘢咧聽唔到 完全 聽唔到即係咁啱嗰次係即係一 個震攝嘅效果 係去新加坡佢哋嗰個演習啊咁真係完全喺隔離完全聽唔到聲所以嗰種恐懼感咧係可以好犀利但我其實亦都想問一下大家就係、即係作為歷史學家，其實我哋去面對住呢一種咁嘅人與人嘅災難，其實好無奈，因為我哋讀歷史好似話俾我哋知就係咧，每一次面對咗呢啲人與人嘅爭鬥之後咧，其實有一個好即時嘅效果就係人口大減，然之後其實就好快咧就會出現咗咩？就係、我哋所講嘅盛世。 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啊！ 係啦， 但係唔係真嘅，係好多次大亂之後都冇大治。盧旺達而家經濟好好嘛？ 咁係 係嘛？ 因為我哋對於一個讀中國歷史咧，就好多呢咁嘅論述嘅，即係譬如話我哋睇哦，漢初有文景之治啦，唐初又有呢個各種嘅治世啦，都係得力啊，就順住唔係話我因為改朝換代大運戰，然後人口鋭減，跟住有足夠嘅土地，咁先至可以保持到個農耕。 係，即係盧旺達咧，我哋訪問過傾過偈，揾過一個盧旺達嘅人傾偈，識佢真係覺得自己經濟好好嘅，因為佢當地而家搞緊啲銀行業啊，即係佢我哋睇咧就係好似曬錢咁啦，即係銀行業啊，即係其實側邊好多周邊嘅西即係西南啦、東非之間啲國家就喺佢度做好多交易咧，就佢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咁就做啲銀行。咁佢後生就啊點啊，而家唔使去第一地方，我哋喺盧旺達就發展就得啦，即係咁。咁而佢哋真係好嚴格反省，因為到屠西族管翻胡桃族之後咧，屠西族主動講：我哋忘記仇恨，好勁。即係我唔係你諗下，係被害者、被加害、被種族清洗嗰班，向對方講：我哋忘記仇恨，恐怖噶嗱，唔係當權嗰個強勢多人嗰個同弱嗰個講：我殺完你，你忘記仇恨，係調翻轉，係咪？係被施虐、被傷害嘅人去做。咁依個係即係調翻轉，可能真係。 雖然很落後的地方，但他們有可能我們得不到的美好的一步。 還有我覺得有時候譬如 一亂之後是否一致呢，可能我們很多時候會將個焦點放在是否有錢， 嗯， 即是咪經濟好就係，但就代表一樣，譬如話我哋經歷咗好多浩劫，譬如好似我哋講，我哋話文革，我哋文革經歷咗十年， 嗯， 即係我姑且唔用浩劫嚟用先啦，因為可能好多爭議啦嗰日啦，但肯定係一個動亂嘅時代啦，即係佢之後帶嚟嘅可能就係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跟住我哋知道文革係出咗錯，我哋平反呢件事啦，跟住我哋確實落實咗我哋去。向呢、這、一個西方嘅文化學習啦，或者我哋嘅改革開放嘅政策啦，跟住欣欣向榮啦。但係我哋都不能否認一樣嘢，就係可能嗰個大規模嘅一段時間嘅動亂帶嚟嘅，就係、我哋嘅反省刺激咗經濟嘅同時，其實有啲嘢我哋無法彌補，譬如喺文化上嘅一種斷層咯，可能成個 generation 對於我哋文化嘅嗰種根源嘅嗰種失落咯，呢、這個係我哋冇辦法能夠話揾到幾多少錢。就彌補到嘅一種情況。 唔係，不過即係其實大亂之後必有大治咧，即係係好難去講嘅。雖然好多歷史事實好似係咁樣，咁但係即係譬如太平天国之後，清朝又唔係見到佢即係振奮起上嚟，即係有好好咩？咁但係問題係，即係我好擔心嘅就係有統治者會覺得呢個係真理。大亂之後必有大治，於是乎自己搞個大亂，使人口鋭減。咁嗱呢樣嘢喺歷史上唔係冇咁嘅領導人。我就真係最希望我哋未來真係唔可以 冇有啲咁嘅， 一有咁嘅人分族嘅分類嘅小心。 係，無論大家進入好文革好啦，即係中國官方都有相對嘅反省嘅，即係有好多嘅正有通知啊，都再講明佢係有問題，同埋有啲嘅反省喺度。咁但係問題就係嗰啲嘅反省係有反省，但係人類本身有冇反省咧？依、這個咧可能係大屠殺嘅討論裏邊咧真正想講嘅話題。Thank you.